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直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今日我们的正道是早来的圣诞，是由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为我们正道的。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Shalom，平安与大家同在，也与家中的弟兄姊妹同在。今天是平安夜的日子，现在我们平安日的时间，但是让我们都经历神的话语给我们那份的平安和喜乐，还有那份信心往前直走。我们一起去有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每一年都会读到耶稣诞生的圣经经文，但有时我们都欠缺了再深入去细想，又或者我们知道每一次再深入去思考的时候，又有另一番的味道。因此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多份的体会，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能够更深的爱你。求主就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好，所以呢再一次祝大家平安夜快乐，圣诞节快乐，愿主与每一位同在。讲到圣诞，成日都话圣诞快乐啊嘛，系咪？咁啊，问一个问题：圣诞点样先至快乐咧？圣诞点样先至能够快乐咧？有啲人就梗系觉得去玩啦，系咪？玩一个夜晚啊，玩到好开心，玩到通宵啊，加埋圣诞都倒数咧，咁啊好开心啦。有啲人真系期望咩啊？收圣诞礼物啦，咁今日咧小朋友就一定好开心，因为佢哋有好大袋嘅礼物收到。咁我哋咧嚇，即係點樣先能夠聖誕快樂咧？今日咧都值得去思考呢個問題。咁啊，事實上咧，預備今日嘅信息嘅時候咧，本來咧係預備長啲嘅。咁啊，有本來嘅預備咧就係有聖誕即係呢個聖誕即係嘅日子嘅。不過咧，而家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咧就今日咧就集中淨係思考咧馬太福音第一章嘅18-25節。咁不過嘅題目就叫早來嘅聖誕。早来的圣诞，即是圣诞节早了来呢就不合理，我们都是12月25号了。不过第一个圣诞的出现呢，其实都有点早的。怎么早法呢？我们藉着今天的圣经呢再思考一下，再细味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19节呢，他就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所以呢，一章十八节圣经很清楚说呢，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我们都想认识耶稣怎样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首先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就并不是纪念圣诞老人的事。这个我们都可能很清楚。不过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同时间也是讲什么呢？记载一位父亲的事，就是约瑟的事，也都更加是记述一位母亲玛利亚的事。特别所以今天会再讲多少，特别可能母亲都会讲多少。重要就是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作为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父亲母亲，想一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的决定会不会不同了呢？首先我们要看一看，既然讲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的事，我们先看看这位的父亲。这位父亲叫约瑟，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了。这个人好不好的呢？正不正的呢？ 即係咁講，如果我哋在座中嘅姊妹，你未結婚嘅話，你會唔會揀佢？嚇，唔使同隔離個老公講答案嘅，收埋喺心裏邊得噶啦。咁我就介紹下啦嚇，即係約瑟咩咧？筍盤，即係如果你買樓最緊要咩？買筍盤，揾男友揾個筍盤，揾老公揾個筍盤。啊，咁所以咧，聖經裏邊咧就係描述到咧，其實約瑟係一個點樣嘅男人咧，就肯定係筍噶啦。有幾好咧？筍啫，啊普通話唔知翻唔翻譯到，即係好嘢嚇。就係、是、無論從血統方面，點解會係好嘢咧？因為喺馬太福音一章嘅一至到十六節入邊，一開始時候已經好清楚話咩啊？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當講到耶穌嘅家譜，一路佢個一路追上去嘅祖先，一路要追到好遠遙遠嘅時候，佢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追上去的话就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在一章二十节的时候，当称呼约瑟的时候，他再一次讲话大卫的子孙约瑟，代表什么？他的血统呢是皇族血统来的，就是呢虽然就是现在可能没那么兴旺，但是血统呢是很正的，皇族血统。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约瑟有多好呢？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来的，一个很爱神的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十九节怎样描述呢？他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义人，你记得我们圣经有时有讲到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嘛，是不是？那按着圣经，我们即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的话，那确实约瑟一定是一个罪人。但同时间从一个愿意去效法神，要去跟随神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追求一个义的人。所以他追求的表现确实显出他是同一般人不一样，甚至乎咧，圣经里面描述佢一个义人，一个好爱神、好愿意追求去实践信仰嘅一个人。甚至乎去到后来，我哋就去到二十四节见得到，当天使要吩咐佢做一啲嘅事情嘅时候，佢话咩啊？佢愿意遵着主嘅使者嘅吩咐。当有神吩咐俾佢嘅时候，佢愿意遵循上帝嘅旨意。所以咧，从一个信仰嘅角度，你都知道咧，佢好爱主嘅，好爱神嘅。好愿意跟随神咧，嗰种吩咐去生活嘅。第三就系佢嘅品格，佢个人嘅品格系点咧？即、就、系、是、我哋最紧要同人相处，有啲个人脾性好唔好啊？啲品格好唔好嘛？系咪？呢度话咧，十九节话佢愿唔愿意明明嘅羞辱玛利亚，即系话佢可以做一个嘅程序，可以令到咧名正言顺去完成一件嘅事情。应该我哋都会了解到嗰件事情，但系咧佢就拣咗唔愿意。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当他选了不要玛利亚的时候，休妻玛利亚的时候，就是知道是对玛利亚是一种羞辱，而且这种羞辱是明明的、当众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但约瑟呢，他体念呢玛利亚的时候，他选了不愿意这样做。甚至乎去到第一章二十五节，当讲到即最后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愿意去迎接耶稣的时候，廿五节说什么？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即是讲紧在整个等待耶稣出世的之前，他愿意去维持那种有距离的婚姻关系，即是说不会发生任何性的关系。当他抬着这个 BB 的时候，约瑟很清楚跟他保持距离，彼此一个一个贞洁的身体，没有和他任何的同房的生活，所以表明了他十分之尊重玛利亚。所以你知道就是这样了，约瑟是一个这样的绝世筍盤，所以正常的都选他了，是不是正啦？那看一个女的了，那女那玛利亚是怎样呢？玛利亚里面我们看得到经文这里的描述不是太多，不过我们看得到就是在这里就说什么呢？一章二十七节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样描述，他说 到一个童女那里，已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就是叫玛利亚。描述不多，但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常常都会用童女去描述玛利亚，或者童贞女去描述玛利亚，表明了一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据一些的学者的研究，可能年轻到可能十二三岁到，不过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可能再大多一点都不定。但无论怎样都好，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已经可以进入 结婚的年龄。一个咁嘅女子吓，圣经里边就描述佢一个童女系喺性上面咧冇任何嘅不洁，吓未从曾经咧同人有任何嘅性嘅关系嘅一个女孩子。所以咧，你可以想象下呢个图画就系有一个好高质嘅男士，有一个咧系一个纯洁嘅女士，呢两一男一女系点啊？两情相悦咯，系咪？所以你记得我哋上一次讲到就咩啊？记得有一种嘅爱系咩啊？等待嘅爱，等待嘅爱，有一种我哋两情相悦嘅时候，我哋需要去学习等待吓，等待一个最适嘅时间进入婚姻里边，等待一个时间咧，大家都好倾心吐意咁去愿意去爱对方，系需要等待嘅。而呢段圣经正正好话俾我哋听，而家呢两个吓一男一女约瑟玛利亚，佢哋都要面对一种等待。就是怎样等待法呢？就是说已经许配还没有迎娶。已经许配还没有迎娶。许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等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类似定了婚那样。他们会一早定了婚，就是说已经是两个家庭已经谈好了，他们几时呢就会进入婚姻里面。这个订婚的过程在犹太人来说就等同结婚那样的。不过呢又等同结婚得来呢又未结婚的。好似好复杂啊！总之就即系话确定咗大家嗰种婚文嘅关系，跟住就开始预备、筹备、安排各样嘢。咁大约咧，通常一般嚟讲咧，就一年内咧就会正式进行嗰个嘅迎娶。嗰、那个迎娶，如果你有记得嘅话咧，我哋讲到十个童女点灯嗰个比喻咧，就系嗰个时候咧，嗰、那个新郎就去迎娶嗰个新娘子翻到屋里边，嗰、那个就系迎娶嘅时刻。所以其实你会知道就是现在已经许配了还没有迎娶，大约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一男一女就在期待着这个婚姻这个爱情里面的时候，就等待着这个时间，在这一年里面等待着他们会进入一个美好的婚姻里面，一个美好的人生计划应该会随着这个婚姻开始。正常来讲也都会憧憬着呢这个家庭呢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家庭计划将要展开，是不是很棒啊？就是一对好男女结婚，我们真的送上满满的祝福。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会不会都好像这样这里这样说，有时候我们都期待着在接下来这一年里面有什么人生计划，有什么家庭计划，有什么生命的计划去为自己筹划呢？我们都要问啊、我们2023年将要完结了，将要进入2024年，你有没有什么人生计划将要在这一年里面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筹划，为自己期待呢？想一想、我们都要开始计划一下我们2024年想怎样做。教会已经有教会的计划，你自己呢？你自己没有为怎样自己为了自己一步计划，一步一步一步迈向那个大成功呢？不如咁讲，我哋计划咗好多，会唔会有时事与愿违呢？呢度圣经里边正正好十八节讲咗一句好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读嘅时候好似好轻描淡写忽略嘅，就系咩啊？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当在期待着这个一年之内将要发生的婚姻里面的时候，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圣灵怀了孕，我们今天就讲什么？圣诞，耶稣要来到了。圣诞的日子，圣就是讲耶稣嘛，他要诞生的日子嘛。诞生之前就是什么？先怀胎啦，是不是？正好就是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即是他已经怀胎了。但是什么是叫做从圣灵怀了孕呢？我们今天会知道，就是圣灵愿意进入玛利亚的子宫里面，要让这个 BB 怀孕成胎，慢慢长大，以至在肚里面出世。但如果用今天这个角度，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你的女儿十二三岁，我当她十四岁，她有一天跟你说，阿爸阿妈，我从圣灵怀了孕，你有什么反应？你的女儿十二三岁，阿爸阿妈，我从圣灵怀了孕了，你会说感谢主，你讲不讲得出啊？ 你从今日嘅角度再谂一谂，你讲唔讲得出感谢主？神使用我怀咗孕啊！神使用我个女怀咗孕啊！你谂一谂，如果今日嚟讲，我哋好未必好接受到、体会到呢件事。我都问阿师母啊，问师母，如果今日我哋个女有一日十二三岁翻嚟屋企嘅时候，同我哋讲，阿爸阿妈，我哋即系同阿妈讲啊，我从圣灵怀了孕。你估我哋咩心情？师母嘅回答就话：唔好玩啊！我一定会将我呢个女带去俾教会嘅牧师同佢倾下偈，即系带俾我倾下偈，睇发生咩事。我哋会谂下，睇下发生乜嘢事啊！我要你去思考嘅就系喺今时今日呢个21世纪里边嘅时候，即系喺呢个美国，喺呢个世界点样睇圣灵怀了孕？他们不会想圣灵怀了孕，他们想的就是是不是未婚怀孕，是吧？还有一年结婚了，未婚怀孕，你有没有想想，如果今时今日在这个处境里面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会理解的并不是圣灵怀了孕，而是可能我们想的就是未婚怀孕。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耶稣不降生在这个世代里面呢？你有没有想想，如果耶稣在21世纪才降生来这个世界上，才为我们、走这条十架的道路，我们相不相信他是来自童女呢？弟兄姊妹，今天的科技是什么？越来越昌明、越来越昌明的世代里面，就是我们越来越相信科学多过神迹，相信科学多过神迹的世代。所以我们用科学的理由去解释，哦，你有了 BB， 那就是有一你跟人发生了性的关系，一定有某个人经手，你快点去搞定他了。我们的科学告诉我是这样，我们今天的科学告诉我，我们很难接受到，就是真的是圣灵。所以你明白，如果今天耶稣在这个时候才发生这件事，用这件事发生的话，我们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接受耶稣是从圣灵感染。耶稣如果拣在21世纪，我们不会相信这件事，我们很难去接受这件事，唯有去回2000多年前的时候，想一想那个世代是相信有神迹的，是相信上帝工作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人是开放接受到神在他们当中。但今天我们会不会太被科技影响，我们有时候很抗拒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他的神迹呢？第二个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除了科技越来越昌明，令到我们不相信从圣灵感人这件圣灵怀了人这件事，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越是社会开放，对未婚怀孕的事情更加觉得不是问题，是吧？今时今日的社会的接纳度很高，是吧？即是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 fine，咁咪咁咯，完全唔当一回事，完全唔觉得呢件事有几咁生命威胁。你想象下，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未婚怀孕，你会话啊，一系帮你落咗佢咯，我哋可以接受落堕胎啦。又或者我哋嘅社会话俾我听就系、是，咁咪养大佢，跟住睇下点样处理咯。冇人谂过呢件事牵涉生命威胁，我哋会轻忽咗怀了孕这件事。所以如果耶稣诞生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都会轻忽了耶稣降生这件事有多大的震撼。唯有当我们回想回2000多年前，我们想起一个图画，我们就会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何等的震撼。为什么会觉得是一个震撼呢？因为当你看到就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如果知道玛利亚怀了孕，而他们未进入婚姻的时候，对于约瑟来说是什么？是晴天霹雳。对于玛利亚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噩梦的开始。你可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呢？所以你看得到，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义人，一生是行在上帝的义里面，行事为人品格各样都不错了， 但是现在告诉你，他要迎娶的妻子竟然是一个怀了孕，他怎样跟人解释呢？他怎样去做呢？他接不接受呢？他会不会被人说他戴着绿帽呢？很多很多的东西，最合理的选择就是什么？休妻。所以你知道，就是一个美好的婚姻展现在眼前的时候，现在这个美好的婚姻计划打扰了，约瑟的人生计划被这一件事情是要打破的。人生计划是因为圣诞而打破。今天我们说圣诞很快乐，但是想想当时说这个圣诞这件事是可以打破了约瑟的人生计划，没有了一段美好计划的婚姻。玛利亚更大祸，更严峻。对于玛利亚来说，这个肯定是噩梦，因为刚才约瑟已经讲了，约瑟那里已经讲了什么？这个肯定是一个羞辱。只不过约瑟他个人倾向就讲什么？不明不明的羞辱他。但对玛利亚来说，他圣灵感应这件事肯定是要面对一种被羞辱的一个可能性，一个的危机，甚至乎死亡。我们没想过玛利亚圣灵感应是要死的。你望一望生命记里面怎么说，生命记第22:23-24，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了给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女二人带到城门，用石头打死谁？是打死个女人。因为他在城里却没有，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了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从恶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会并认定为一件恶事，是一件要钉死的事。你又记得在耶稣的时候，有个人要试探耶稣，有班人试探耶稣是什么？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邀请耶稣什么？钉不钉他嘛？用不用石头钉死那个妇人嘛？行淫的妇人要面对死亡的威胁。玛利亚被邀请去圣灵感应的时候，对玛利亚来说肯定是一个灾难，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玛利亚的人生计划都因为这件事可能将要被打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圣灵或圣诞耶稣的降生可以打破约瑟的计划？约瑟圣灵的诞生，不是圣诞的诞生，耶稣的降生可以打破了玛利亚的人生计划。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降生都会打破了你人生的计划？你会不会预备好圣诞就一定是快乐呢？或者我们都会这样想，就是我们即是翻开教会，我们都会这样想的，就是丈夫爱主，妻子爱主，两公婆都爱主，全家都爱主的话，那必然是什么？有好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很期望幸福的见证，就正如玛利亚都听过一个亲戚他一个很幸福的见证，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样记述，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路加福音里面记述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撒加利亚就是圣殿里面的祭司，忠心侍奉主，爱主，甚至乎能够进入殿里面去点灯的，能够进入里面一个很爱主的。以利沙伯亦都是有一个亚伦的血统，即是有祭司血统带下来的，两个都是属神爱神的人。圣经怎样描述他呢？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描述这对夫妇是什么？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又是义人。我们很期望就是义人就什么？生活就幸福了。结果上帝，我们听到这个见证，上帝祝福这对老年的夫妇，他们什么？老年得子。结果就有约翰的出现，施洗约翰的出现。 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回教会都是这样听，很多见证就是爱神的好像一定是一帆风顺锦上添花，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就是在历史里面都看到很多人爱主的人愿意为神去付上忠心爱主的人，他都好像能够梦想成真。你知道我们在美国里面有一个人曾经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他的梦就是打破了肤色的分别。我们判定一个人做不得不得的时候，不是用他的颜色去判断，这个就是马丁路德金牧师。结果美国的历史要被改变，是吗？信主的人应该好像一帆风顺的嘛，结果现在不再分颜色，这个就是美国的社会，是不是会这样想？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必然是这样呢？我们知道现在约瑟、玛利亚就面对着圣灵感染这件事，耶稣将要降生这件事，他们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件事如果发生的时候，他怎么办？约瑟怎么办？玛利亚怎么办？如果被你面对这件事，你会怎么办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如果，你会说如果圣灵选第二个就可以了，圣灵你选第二个同贞女怀孕，不要搞我。有人说、如果耶稣你用第二种方式出现就可以了，总之令我如常生活。你可能说耶稣你迟些出世就可以了，约瑟和玛利亚结了婚之后生这个 BB 呢，就没有人再去挑战，没有人再去问问题了。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今天的题目叫早来的圣诞，耶稣的出生降生是早了可能大约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后才发生，当我们已经进入了婚姻之后发生，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风险，没有那么多危机，没有那么多威胁，没有那么多羞辱。我们会有时面对神给我们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想就是耶稣降生来到这里，他要打破了约瑟的计划，打破了玛利亚的计划，其实他都要挑战。如果他要打扰你的人生计划，你还是否能够圣诞快乐呢？圣经怎么说呢？去到第二十节，去到第二十五节，圣经说他是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来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若失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当你有你的人生计划，你有你的人生计划，你有你的人生计划的时候，上帝有一个更大的人类计划。我们今天忙于面对计划自己的将来，计划自己的下一年，不过原来神在很早的时候预备一个更大的人类计划，是为了全人类去计划了一件的事情将要发生。这段圣经里面就说有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这个先知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在大约七百年前，即耶稣出世的七百年前，就已经预言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原来上帝这个计划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已经预定，就是什么？神要进入我们当中，神不是要跟我们保持距离，他要与我们同在，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再听清楚，神要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同时间代表什么？你的计划就不再是你的计划。 听得明白吗？你的计划一定会被上帝某程度上的干预介入，你的人生才会有改变的。神就是这样，一早已经预备了，他要进入我们当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生计划里面。他比我们更早要预备了，我们整个人类里面都有一个上帝更大的计划，更大的规划在里面。而这个规划里面更重要的就是他要带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转变。所以这个圣经说，就是要发耶稣降生的事就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耶稣的名字改成耶稣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他要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在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就是上帝计划，是更大的。所以你看得到就是什么？约瑟玛利亚的人生计划只是在这个大的黄色框框，这个上帝计划里面其中一个部分，一个的小格。你都可能在这个黄色框架里面，上帝计划里面其中一个小格。耶稣就要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要显明了他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第一，神要介入你的人生计划之中，你愿不愿意被上帝介入你的人生计划里面？第二，神会邀请你加入他的计划里面，神会邀请你加入他的计划里面。神邀请约瑟加入他的计划里面，天使跟他说，这个是圣灵感恩。这里很清楚，约瑟是听到天使跟他说，这个是神的圣灵要感恩，让到玛利亚有这个的 BB。玛利亚在路加福音很清楚听到天使跟他说，圣灵要感恩来到你的肚里面。即使你现在未婚，玛利亚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天使就跟他解释。神就邀请约瑟，你进不进入这个上帝计划里面？神邀请玛利亚，你进不进入这个神的计划里面？神都会邀请你，愿不愿意进入上帝的计划里面，与他一同同工，你经历神的同在。他们怎样去选择呢？约瑟的选择就在一章24-25节，就是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就是什么？把妻子娶过来。你要知道，约瑟是有一个很清楚合理合情合法的决定，就是什么？休妻。没人会怪约瑟的休妻，但他没有这样选择。他听到神的呼唤，听到使者的吩咐之后，他选择把玛利亚迎娶过来，迎娶过来，而且尊重上帝的计划。他没有跟玛利亚同房，他听从上帝的吩咐，就叫这个人叫耶稣。约瑟愿意顺服上帝，所以耶稣在他这个家庭的生命里面，约瑟可以快乐。玛利亚呢？玛利亚就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很清楚，就说玛利亚的回应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件事要成就在我身上的话，我是很愿意的。因为天使很清楚跟他说，玛利亚很清楚的回答， I do， 我愿意。上帝，如果你一个有一个这样的计划的话，我知道有这个风险，有这个可能的危机，甚至乎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不要紧，愿你的话去成就。一章47-48节，路加福音里面这样说，我宁以我的神，我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听得明白吗？我的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开心啊。这个圣灵感恩，这个耶稣将要在我肚里面发生的时候，我要为这件事开心。 瑪利亞選擇就是聖誕真的會要快樂。所以你知道，即係約瑟同瑪利亞迎接耶穌在馬槽裏面降生的時候，他哋係開心地迎接住呢個孩子出世，因為他哋揀咗選擇順服上帝的計劃。今天我哋要思考的挑戰就是，如果上帝有一日，他藉着神的说话，藉着声音跟你说，他邀请你做一件事，他邀请你参与他的计划，他邀请你进入他的国度，他邀请你进入他的福音，他邀请去拯救你的生命，你愿意怎样去回应呢？神给我们的快乐是摊开给我们，是给每一个人，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份快乐，接受这份上帝的介入，愿意接受这份上帝会搞乱了你的人生计划，以至到你享受一个更蒙福的生命。圣经里面怎样描述玛利亚这个决定呢？圣经说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是蒙福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人，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现在没那么年轻，这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就是在香港里面的一个年轻人，他在他中一的时候，他回到香港的基督教的学校，中一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能够决定去信耶稣了。他信了主之后，他在中二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这个浸礼。他是在家里面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很认真去认识主，一路认识主的时候，上帝都一路带领他，真的很蒙福，一路路路都很顺利。结果就怎样，去到他中七的时候，即是还是香港还有中七的年代的时候，中七的年代的时候，甚至乎很顺利地毕业入到大学。入到哪间大学啊？香港来说呢，即如果即要排次序呢， Hong Kong U都是一间很高的一间学府，不容易的。就是这样，上帝就引领他，很惊奇上帝的时候可以读到大学，入到香港大学。但是结果在他读大学的一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听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呼唤。他说什么？上帝邀请他服侍他。在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听到上帝说，你要全时间服侍他，而用他的一生去服侍主。你知不知道这个即是什么？什么邀请啊？这个邀请就是说，你不用读大学了，你这么辛苦考到你的大学，你不用读了，你去读神学了，你去做传道了。我想補充一點，就是在香港 讀神學呢，那個學位是政府不認可的，知不知道？即是如果你讀香港的神學的學位，你去政府工作，即是拿來報，應該是 不承認的。但香港大學那個一定認你的。你有沒有想一個年輕有為的年輕人讀大學一年班，上帝叫他讀神學，不要讀大學，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灾难来的？第一，好地地读香港大学，读埋先啦，是吧？当年来讲都是读多三年啫，即是读三年制的大学。即是读多两年呢，你就大学毕业，读完大学毕业之后乜都得的啦，是不是？不是啊，他听到说，你现在这一刻啊，这个的呼召是早来的呼召，你现在一刻你就要回应上帝，你不可以读这间大学啊。这个第一，你要放弃了你现在好地地的一个的将来的人生规划。第二，如果你是阿爸阿妈，你这么辛苦供书教学，你的仔说他不读 Hong Kong U, Hong Kong University, 即是大学，应该正名是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你会怎样啊？你做阿爸阿妈，跟你死过了。是啊，他阿爸阿妈听到他说他不读大学，他阿爸阿妈真的跟他反面，闹到他七彩。 弟兄姊妹，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你还敢不敢顺服上帝？你还敢不敢顺服上帝？你会不会跟上帝说，迟些先啦，你现在早了 call 我啦，迟些先复你，上帝你等多一阵间，是不是这样呢？而最尾事实上就是这位的弟兄，他就愿意去回应上帝，他就放弃了他好地地的一个大学学位，而是选了去了在元朗里面一间的神学院，都已经不是一些 很出名的神学院，是一间元朗的一间神学院，近他家的神学院，那就去读四年的一个神学的课程。期间要面对着家人里面那种声音，OK，就是这样。你相不相信上帝会赐福给他呢？是吧？你相不相信上帝会赐福，以至你能够做这个决定呢？这种福气不是即时的，他这几年都面对很多的挑战挣扎，但如果你认定了上帝会赐福给你的话，上帝就会开一条更好的路赐福给你。最低限度上帝给他的福气就是他在神学院里面认识了这个老婆，认识了这个老婆，同样做传道的，同样有一样的心智服侍上帝回应上帝的人，上帝就给他这样一条路，就是这样他愿意一路服侍上帝，一路读书，即是后来是不是去了不同地方服侍，去了国内服侍等等。他会不会没了他原本有的东西呢？其实有时候上帝会给你的，结果他在很多年之后，其实他就可以透过他现在的学历，又可以兜回转头去了中大呢，再读 学位，学士学位，读了一个硕士学位。你这刻的放弃，你为上帝做，上帝会赐福给你。结果这个弟兄最后就什么呢？他暂时现在最辉煌的就是什么呢？即是最辉煌就是接任了我呢，在香港做了我的堂主任的位置。啊，即系我喺香港里边咧，教会里边天泽堂啦，天水围嘅教会里边咧，啊，当我离任嘅时候，我哋最尾就按立咗去成为牧师，佢接任咗我做堂主任，因为呢个系愿意顺服上帝嘅人，我就用信心去将一间教会接棒交俾佢，所以你哋有福啦，下个礼拜佢就嚟同我哋分享正道啦，系啦，下个礼拜我就邀请咗佢咧同我哋正道，不过他个人比较木讷啲嘅，唔系好识笑嘅吓吓。咁但系重要嘅就系我哋要一个忠心嘅传道嘛，系咪？但我想话俾你听就系，当你愿意上帝介入你嘅人生计划里边，当你愿意接受上帝你愿意接受上帝嘅邀请，加入上帝嘅计划里边嘅话，圣诞就好唔一样。因为圣诞个意思就系耶稣基督降生。他不是再高高在上，他而是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耶稣不是掟埋一角，耶稣要进入所有人的生命里面，邀请你加入他的救赎计划。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思考圣诞的意义，就是圣诞快乐不是因为有礼物而快乐，圣诞快乐不是因为有 party 而快乐，圣诞快乐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吃喝玩乐而快乐，圣诞快乐是因为耶稣已经愿意将这个救赎去与我们分享，我们能够透过耶稣享受生命的丰富，我们能够透过耶稣，我们进入上帝的计划里面，跟人分享上帝的国是多么美妙。求主帮助我们，圣诞节里面记得要跟人分享圣诞快乐，是啊，里面呢不单只是讲节日的庆祝，更加纪念耶稣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很多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确实你选了你认为最好的时间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你选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以至到人是渴求见到你降生的神迹，以至到人是愿意面对着你降生的时候那种的打扰，但同时间你都愿意在这个时刻里面让到人能够去接纳你，得到你的拯救，以致生命被改变。 因此主，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体会到圣诞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是跟我们很密切关系的，因为你使我们罪得赦免，你使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你使我们能够活出大使命大诫命。主，我们多谢你，原来我们就是蒙福的人，因为我们认识圣诞的意义。因此求主你就赐福给我们每一个能够好好地过我们这个平安夜圣诞节。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门。